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十一月十三号起隆重推出正经美元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携手同行》，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十一月十七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十一月十七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三的早上，被我们称作为小周末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的代班主持哈。我们第二天出现啦，我们同样呢还是跟水水一起，月月跟水水一起来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快快乐乐的上班去啊。 对， 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呢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电台，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互动起来，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一起互动啦。 没错，要重点表扬一下妮妮，妮妮又来了，你打了五个一。 Hello， 你好， 第一名，恭喜你。那剩下的朋友们，我们也要开始我们的点名的工程了，好吧？我们的第一波点名，我们想问一下这个Lisa、Verona、Sunshine、金那点事儿，是泡泡啊、Water、淡蓝色这几个人，先点你们的名，你们在吗？如果在的话，打个一，好不好？ 快点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们看到你们。 没错，我发现就是这两天北京早上都有特别漂亮的那个朝霞，你有看到吗？ 朝霞，是的，是的，会有的，而且就是托代班的福啊，我也是之前很少能够看到，因为每天起的比较晚，可能天亮了才起来，大概。这两天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这个朝霞前面的那个小月牙，然后再加上这个天蒙蒙亮的那一刻，真的还是挺美的， 是吧？我觉得北京的早上其实真的挺美的，要不是因为这个节目逼迫着我每天早上那么早起，我估计我也不会看到那么多的朝霞。 是不是看到这个就有一种特别，就是心里面就燃烧出一种希望的感觉？ 对，就要燃烧出一种希望，就是以后一定要努力挣钱，争取不要再看到它了。 争取 晚点起床是吗？ 没错。OK， 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音乐之后是我们的好奇头条号。分享的好奇头条号是要带给大家最新鲜的资讯。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去聊什么样的话？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欢迎回来。那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是关于一个学校，最近网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图片啊，说就是在深圳出现了一个和尚班。就这个和尚班呢，就是出现的这张照片的这个内容是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都是男生啊，这个班上只有男生，然后呢头发统一都剪成了和尚头。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天哪，为什么呢？ 然后他们就说嘛，说有一个视频是保安职业技术学校机电部的高一的学生，然后呢整个机电部的高一的学生全都要剪头，而且必须是剪得要这么短。有多短呢？就是和尚那么短。 哇，然后在上面再点上几个点。 点上几个点，这个步骤可能要明年。 还没有修炼成呢。 今年还没有。然后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短呢？学校的回应是这样的，他说，学生表示，保安职校判断男生是否符合规定，有一个学校自己约定俗成的标准，那就是手插入头发要短的抓不出。 哇，这样我想起来了， 真的挺短的。 对对对， 那就是大概一厘米都不能到了。 对，还真的是，我想起来了，咱们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当时很多就是学校会严抓这个发型嘛，女生不能过肩，然后男生不能过什么，就是跟你说的一样，手就是一个手指的宽度那种。我记得当时查最严的时候，甚至班主任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在门口，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去检查，就拿手去抓那个头，如果不行的话就警告，然后发黄牌，就各种警告，然后就让学生去剪头发。 哎，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规定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很 OK 耶。 为什么？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发型管理吧，这是肯定的了。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就是一定要那么短，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女孩的这个品味啊，就是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整个被毁掉的。 哎，我觉得还真是。 是吧？ 我特别幸运的就是那个学校不是我们学校，所以我从小到大好像很少有短 发。 没有还真不 烫发。 没有染和烫啊。耳环是后来到了大学。然后那时候开始折腾了嘛。原来的时候就是不会像其他的学校一样就必须要剪短发，女孩子必须要多短，跟个假小子一样。然后所以说那时候还算是保留了一些自己就爱美的一些特性。 然后画眼影。 眼影是后来啦。 说实话我觉得中国的就是内地啊，我们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是说，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什么都不让女 孩戴，也什么都不让女孩化。 嗯， 然后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就期待她们一夜之间就要变漂亮，这是很难的，对吧？ 真的非常难， 也得就是错个一两年，你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风格是什么，对不对？ 哎，真的是，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大家去看啊，现在很多高校的大一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去看那些男生女生，就完全就是高三的样子，尤其是刚入学的时候，就是。现在再去回顾那时候照片就觉得好土啊， 全都要烧掉的。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穿衣服都是运动风，然后天天就是也不怎么折腾头发呀什么的，全都不折腾，慢慢的才学会去找寻自己的风格呀，或者是说去关注这些东西。 对，那也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和我们互动起来。 嗯， 你在大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你在高中的时候，你们学校也会要求有这样的和尚头吗？ 嗯， 那深圳的这个学校的和尚头现在其实是已经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争议啊。有学生表示，就是说目前被剪头发的只有机电部的一年级男生，对于学校来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必须要严格的规范，那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一定要一锅端。 嗯，对所有的学生来说，其实 要一锅端。 对呀，对呀、啊啊。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也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就是只要不那么严苛，或者必须要一个这种统一的这样的标志，只不过说大家简单利索就好了。 嗯， 就是毕竟是学生嘛，确实是要有一些规矩的。但是我觉得像那种必须，比如说他这个严格到。不能超过手抓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或者长度，这就有点过了。 但你知道就是这个学校已经夸张到什么地步吗？你看啊，他说就是在11月初的时候是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然后他们这个班的学生其实有很多还是没有按照他这个要求去理的。 嗯， 于是在11月初的上午， 嗯， 他这个学校的这个机电部就请来了两名理发师 啊， 就是给所有的男生全部都理成了这样的尺寸的发型。 天哪，这一看就是学校要创建自己的学校要创建自己的标志性的发型了， 看起来很像一个 branding 一个品牌的一个 对对对 树立的一个形象。 是的是的，可能校长有点这个意思，于是就委屈了这些学生们了。 对，也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赞成这样的做法呢，我举双手不赞成啊。 我也是。 一首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好奇头条。好 好的，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花椒用户11132104409已经来了，发了几个玫瑰。 嗯，我看。 然后呢，这个叫做詹卫烧，对不对？这是烧还是少啊？詹卫同学，嗯，我也不念了，也是送来了很多玫瑰。嗯， 谢谢你们啊！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进来我们直播间来点亮了哈，欢迎大家。我们呢在这里陪伴大家，在早上的上班路上啊，开开心心的微微一笑。 对，很多玫瑰肯定，我估计应该是送给月月的。 哦，是吗？可能看到一个新鲜的面孔哈。 简单很唯美，送了一个气球，气球就是给我的，对吧？海上的飞燕是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说幽默帅哥小仙女。 哇，谢谢！你怎么知道玫瑰不是送给你的呢？ 哎，我人生当中还没有收到过红色的玫瑰。 哦，是吗？ 你送我好不好？明天 好呀。 一点诚意都没有，明天不是我们俩的吧？ 好假呀。对，那我们也是不再跟大家这个闲聊了哈，我们刚刚继续呢来分享一些我们看到的新鲜资讯。因为刚刚说到的也是跟高校有关嘛，出现的是这个和尚头。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其实也跟高校有关。学学，你平时爱不爱点外卖？ 我的命都是外卖给的。 我也是，每天全靠外卖小哥了哈。那但是呢，最近某一个高校，它呢就是广西外国语学院，颁布了一条禁令，就是说学校禁止外卖进入。那么最近呢，是发布了关于不允许一次性餐具餐盒进入校园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就撑到了11月1号起。为了加强学生的食品安全卫生，学校将禁止外卖以及一次性的饭盒、塑料打包袋进入宿舍。所以说如果这个学生要点外卖的话，是不能够拿到这个宿舍里面去吃的。 我就会很生气。 对呀，你说有食堂还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学高校的食堂一般都是限时间的，就是可能仅仅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这跟食堂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跟天气有关系。 天气， 比如说你看北京，就是现在已经11月15号了嘛，对不对？然后再过个5-6天，就差不多快要到12月份的时候，你就不想在外边多待一秒钟。就除非你要去上课，除了上课之外，你就想待在有暖气的屋里边。 还真是。 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你点了一份特别特别好吃的，比如小炒肉饭，然后你又很饿，然后这个时候外卖小哥跟你说说，喂，你好，出来拿一下餐了，然后你要出到校园门口去， 对，校园外，你还得找一个地方去吃饭。 我一直都觉得，城市不管是学校的还是社区的保安，除了可以拦住外卖小哥之外，拦不住别人。 这个好可怕，但是外卖小哥就是给我们送去各种能量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人吗？ 对吧？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们家的保安除了能够拦住外卖小哥之外，其实很难拦住其他人。 对啊对啊，其实他们就是很不能说尴尬吧，但是你说反正我觉得， 然后外卖小哥现在又必须要穿着他们的外卖工作服。 对啊， 所以说他们只要出现在那儿，你就知道他是外卖小哥。 然后可能就被拦下了。 对， 而且像学校这种地方，说实话，我觉得这些学生们如果要是真的是比如说饿了，然后点了这个之后，你说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那你何谈其他的东西呢？就很难了。 哎，可怜一下这个，同情一下这个学校的这些学生。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讲，就是他如果是学校出台这样的规定的话，他肯定有自己的考虑。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一次性的这个餐具啊，但是我觉得一次性餐具肯定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他拦在校外的还是用的还是一次性的餐具嘛。 对的， 他可能还是出于就是学校本身校园的环境， 对它的卫生的处理呀， 卫生的处理， 对，可能每天有太多关于这个剩菜剩饭呀，或者是说这个外卖盒餐具的这些就是垃圾了，所以说他可能出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规定。而且我突然想到哈，前一阵的时候，像美团呀或者是一些外卖的 APP 上面就有一个为绿色点亮或为绿色加油助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它主要发起的也就是说要比如说我在这个订餐之后决定用自己的餐具，然后我就可以选择那一项不要餐具，这样的话自己还可以得到更多的积分和优惠，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学校我觉得像外卖不一定非要禁止，但是比如说像这个餐具餐盒啊，或者是说这个哪怕餐盒肯定是要用的哈，那餐具能不能就是号召大家用更好的方式，再或者比如说这食堂能不能改善一下，或者延长时间等等，有很多的办法，而不是说一味的就把它禁止掉了。 对，我们的老朋友宋222来了，他说哇塞，今天女主播好漂亮， 哇， 站起来转一圈 圈。 真的假的？转一圈，过程转一圈。 这样吧，我觉得宋二，我们满足你半句话好不好？ 好， 我们转一圈，但我们坐着转好不好？ 好，转一圈，我要把这摘掉。耶哎，它真的是可以转一圈的哦！我突然发现，头一次完成这样的任务。 看到了，满意了吗？宋二二，你是不是要送一部兰博基尼啊？ 哇，真的吗？真的可以吗？我帮咱们微微一笑赚到了，是不是？ 没错，我跟你说，宋二，我们满足你的要求，你要是不送礼物的话，这两个主播会在就是这个演播室里爆炸给你看哦。 哦，好，这个也是头一次体验，我特别想爆炸一下。 宋二， 好大只啊！哎、 你想不想杀死他呀？ 谢谢啊，再见。 宋二说：“哇塞，好大只啊！” 再见，再见，不想理你了。 OK， 我们刚刚分享的是两个高校的消息，一个高校要剪短发，一个高校这个不让外卖进了。哎呀，真是好生气啊， 有点小痛苦。 必须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再补充一条就是真正威武的这高校的消息吧。 可以、啊、 不要那么烦心。那就是根据上个月末的美国新闻与全球报道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公布的2018年度全球大学最新排名上，清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是排名全球第一。 哇，好消息。 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呢，大家就开始纷纷在想说，哎，那以前那些就是传统的这个强校，比如说什么麻省理工啊、斯坦福啊，排名怎么样？好的，MIT 麻省理工排名第四，斯坦福的计算机是排名第六，而哈佛的计算机是排名第七位。 哦，这些名校啊，那可是像这个只是一个计算机系的这个一个比较，是不是？ 对、 哦， 然后排名第一名的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排名的得分是100分。 哦， 第二名是这个德克萨斯的奥斯汀校园，奥斯汀分校，99.3分。然后南洋理工大学97分，而麻省理工是排在了第四名，96.4分。然后新加坡国立大学是92.8分，排名第五。所以说现在在这个计算机排名前五的学校当中，有3所都是来自于亚洲，而其中一所来自中国，第一名的清华大学，而第三、第五名的都是来自新加坡。 哇哦！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华中科技大学排名第9，然后浙江大学排名第10。 哇哦！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尤其是在计算机方面，因为其他更全面的可能不好说，但是在计算机方面，可能我们这些高校哈，慢慢的也在就是抢占咱们世界就是排名当中的 top ten， 所以觉得还真的是为他们为这些高校的这个系所点赞的， 要点个赞，必须要点个赞。 对这些学生们啊，刚刚就 Q 到的这些学生们，估计也特别开心。 Q 到了谁的学生？ 就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这个学生们，对啊， 还有华中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然后还有这个浙江大学的学生们，都是恭喜你们啊， 对啊， 为校园点赞。母校有这样的成绩，确实还是很开心的。 不过其实这个、 虽然跟我们也没啥关系。 其实你看他这个计算机系，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缩影，因为现在就会发现咱们国家的一些科技啊，或者是各种这些就是比较先进的东西，也是逐渐的走在世界的前沿的。那高校的这个建设也是这些科研的一个基础嘛，所以说慢慢的就是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校园当中看到我们的这些身影之后，也为这个更好的一些成果，科研成果奠定了基础。 以前我在那个广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系旁边就是计算机系，然后他们不是计算机学院嘛，然后每一次问到说，哎，你们是哪个学院的，然后他们说我们是技院的，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不要随便简称好吗？ 计院的 计算机学院就是计算机学院。 我还以为你会说他们是 IT 男。 谁知道他们要这么污自己的名声啊！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待会儿见。 I'd be safe, we knew it after all. Oh, how's my heart supposed to be? How's my heart supposed to be? How's my heart supposed to be?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刚刚分享了一组关于高校的消息，其实在这个好奇头条号的最后呢，还是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昨天的一个大热点，可能还是有些同学不知道，但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人不知道的可能性比较低啊。那就是意大利这个足球已经是彻底的告别了这一届的世界杯，然后呢，这届的世界杯还有四个曾经的冠军缺席，那就是意大利、荷兰、智利和美国。那这也是意大利在1934、1938、1982、2006的拿到四次冠军之后，然后他缺席本届的世界杯，时隔60年之后首次无缘世界杯的正赛。那昨天我们也是看到毕布冯是哭得梨花带雨。 对，我记得昨天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场面。与此同时，其实国内包括咱们身边很多朋友也在朋友圈啊，或者各大网络也在各种发啊，就觉得很惋惜，然后就觉得这次还是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样。 对，很多女孩子真的是哭花了眼啊，怎么我的男模队怎么了？ 对啊对啊，还真的是很可惜的。 青青七小时七问说这是干嘛呢？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个网络，这个一个直播啊，早间的这个广播的直播节目，但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我们是开通了这样的一个广播的直播的渠道，所以你可以在花椒上看到这个广播台的主播正在为您就是做早间的广播节目啊。然后我们也是欢迎醉风，早上好，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同时呢，也是想问一问这个彼得洛夫小狼什么的，你们在哪儿呢？赶紧和我们打一个招呼，然后也欢迎亲亲小时期继续关注微微一笑，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早间给大家带来很好的心情。那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时段，我们的翻滚朋友圈，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还安恬，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Hello， 大家好，那里是水水，我 是 月月。 还要对称的来介绍。 对对对，是的是的。刚刚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面有朋友问水水哈，几点起床呢？你早上几点起？ 我一般早上6:40左右起吧。 6:40左右，然后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是不是？ 对，大概就是7点钟左右出门。 嗯，还真的挺早的。 是吧？ 对的。相较于我一般可能7:30，正好打开微微一笑。 好的，那希望我们也能够陪伴月月的早晨。 的的， 赶紧进入我们的第二时段，看滚朋友圈。 是的，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翻滚朋友圈，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朋友圈当中的热文。 朋友圈当中的热文，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什么事情呢？作为90后哈，最近呢大家都会关注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头发，比如说特别容易掉发或者是脱发，你会有吗？ 90后吗？ 对啊，你也是90后。 90后开始掉发脱发。 你好像没有。我通过你的表情判断出来你并没有。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可能跟基因有关系吧。 对对对， 我家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基因。 现在这个脱发或者是掉发已经变成了，可能脱发还没有治愈哈，这个掉发已经变成了90后的标签之一了。而且在今年比如双11的时候，很多人包括这个网络调查的数据就显示，很多的90后都会去购买防脱发的洗发水。我又说成了洗衣水，差一点。防脱发的洗发水。 好的。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挺让人震惊的。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哈，15后也开始掉头发了，这个你会相信吗？ 一五后是指是九五后还是一五后、啊？ 一五后， 一五后，2015年的 以后出生的宝宝， 两岁左右， 对，两三岁。 他们长头发了吗？ 长了，然后又又掉了。 脱头发是吗？ 对，其实他可能我算一下啊，今年是2017年，那现在2015年出生的宝宝应该就是两三岁哈。 对， 那两三岁的宝宝，可能这个大家就会诧异，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其实是因为早教班，因为他可能在这个两三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作为父母太着急了，就想让他去学很多的这个课程，早教的课程。 两三岁学课程？ 对呀、啊，就是这些早教的课程。于是呢，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一个日渐消瘦、沉迷学习的这样一个表情包，就呆呆的坐在那里的那种表情包。 为伊消得人， 对呀、 啊，憔悴啊， 对呀、啊，你看这个是。在这应该是学前班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三岁的小朋友哈、嗯、他的妈妈就给他报了这个顺应大师，报了英语啊、数学啊、钢琴啊、画画还有主持五个培优班。 嗯， 才两岁半。 我真的不能相信哎，就他们是有多着急啊。 现在可能家长都希望孩子的就是赢在起跑线吧，于是说你看现在很多怀孕的一些女士哈、嗯、她可能家里面就会带她去给她报一些这个胎教班。 对 对，然后家长 莫扎特呀， 对对对， 什么什么， 这家长呢可能就是在怀着宝宝的时候就去上课了、 嗯、 然后宝宝出生了之后，然后等他稍微就是比如说上这个幼儿园或者是托儿所的时候，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嗯、也就开始加强了哈。而且一个比着一个，因为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说的是顺应大势，也就是说这个家长其实可能他自己的判断不一定说一定要给孩子上，但是呢可能周围一圈的孩子家长都让孩子上了，于是这个宝宝上完了之后呢，这个头发呢就开始掉，而且呢还长了一些这个就头皮上，因为他可能小孩头发还没有那么密，所以说这头皮上还长了一些斑点。于是呢他就去医院去看哈，这医院就说是孩子压力太大了，这个年纪又小、嗯、排得又满。 两三岁的孩子， 嗯，水水你在两三岁的时候还在做什么？ 我在两三岁的时候应该在背唐诗吧。 哇，你好厉害所以你是主动去背的是不是？ 当然是家里压迫着背啊。 哦，也是、嗯、也是， 但是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吧。 嗯嗯， 但是两三岁，其实我一直到小学初中什么的，就是我家里面都还每天要给我保持我自己的一些学习，就自我的时间。 哦， 就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喜欢看电视，然后我们家就会固定的就说你只要把作业做完了你就可以看电视。然后我们、 嗯、 比如说我们规定你是9点钟睡觉， 嗯， 那比如说你是6点钟就把作业做完了， 嗯， 你6点钟到9点钟这三个时段你都可以看电视。 哇，好幸福。所以要好努力的，就是回家就先写作业哈。 对，写完作业就可以看电视。 哎，这种激励方式还很棒的。 是的， 而且给了你很多自由的时间。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就是在小学之前还是特别爱疯玩的，就是当时家里面还是那种大院嘛，就是大家天天都认识的那种。然后比如说夏天，尤其是在夏天，就一帮孩子，然后就由那些稍微大一点的带着我们一群小孩，就各种勒鸭子，各种玩。 我也会，我也会。 对啊对啊，就根本没有说是像两三岁，或者是甚至你像我小学之前都没有这种压力这么大的时候，所以真的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蛮心疼现在的小孩们的。 哎，说实话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小孩挺孤独的。 嗯嗯，对，而且现在比如说我们也不像原来，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附近的邻居街坊都特别相识特别熟，他们现在可能就是根本很少去串门啊，然后跟朋友家小孩玩啊，就是可能就那么一两个，不像咱们那时候真的是满院子玩那种。 对，醉风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嗯、他说这是趋势了，他说小孩子也有脱发。 嗯 嗯，不知道啊，就不知道脱发到底是基因的一些就是传承、 嗯、 还是说他的压力真的太大了。我们只是希望就是在小孩子才两三岁的时候，家长是不是不要那么着急啊。 嗯， 虽然现在有很多论调说其实一个人的这个人生是他三岁的时候决定的，然后三岁 看 看老、 嗯、 但也不一定就是你三岁的时候就得把他扔进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然后让他疯狂的去做一些什么事儿、 嗯、 对吧。 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就应该让他放 非自我，就是小的时候他，因为小的时候他是最无拘无束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就不要给他太多的框架，然后带着那么重的枷锁，不要这样，就让他自由的去玩啊，然后去创造啊，哪怕去捣乱呀、啊、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他的一个自我创造力的一个发挥的过程。 对，他要飞起来、嗯、你就让他飞起来。 对啊对啊， 别让他的头发飞起来。 是的是的。 OK， 一首音乐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翻滚朋友圈的下一条资讯，一会儿见。 嗯， 忙碌又繁华的大街小巷，天又开了张，阳光落在石板路上叮叮当当，敲门敲起老花匠，在街角的店铺里买个菠萝，在河边听河水沙哑，写过的信被秋天一张张染黄，唱过的歌有谁还在唱，在那棵大柳树门前，你似乎突然间出现，一段的风声在一瞬间，那些花的大街小巷，在新的一天又开了张、阳光落在石板路上叮叮当当，敲门敲起老花匠。 OK， 我们回来啊，这里是微微一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嗯 ，Hello， 大家好、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观察到的朋友圈的那些事情哈、啊。 没错。 哦，冬天来了，我们的手机是不是还好呢、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自身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的手机现在是苹果6S 嘛，然后去年的时候，一到冬天，尤其是特别冷的时候，在户外使用，它就掉电量就特别的厉害，而且经常会出现一些还剩30%-40%就开始关机的这样一自动关机的情况， 就是冻关机。 对，就已经冻住了。 就你知道我第一次听说就是手机会冻关机的时候，就是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就啧啧啧，内心就然后后来发现原来真的是这样，就是太冷的时候它30%-40%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关机。 对，尤其是在什么样最绝望的那个时候，就是没经验嘛，因为不知道它冷的时候会表现得这么的明显。 对， 所以说当时有一次我记得也没有拿这个充电器，然后也没有拿这个充电宝、当时就是现在大家都拿手机支付，也不怎么带钱呀什么的，我还在外面，所以基本上当时就是特别的绝望，没地儿去充电，然后身上幸亏好像带了大概50块的零钱，所以就还能回家回到我的单位，否则的话根本就是寸步难行。 现在没有手机是这样吗？ 对，是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自身经历哈。最近呢，因为苹果呢也出了这个 X 嘛，就 iPhone X， 那么这个X，OK， 是不是大家都叫X？ 其实它叫 iPhone X 了。 iPhone X，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就没有买是吧？主要是没有钱，然后又扯远了。 我也是。 哦，是吗？ 对。 好的，那就我们来说一说别人家的 iPhone X 好了。 对， 因为最近的苹果公司说到了关于 iPhone X 的一个问题，也是啊，这个问题呢描述就是在寒冷的天气当中 ，iPhone X 的屏幕会失去响应。那么苹果公司表示会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旦这个温度在零摄氏度，也就是32华氏度左右的时候，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就会冻住，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而且苹果公司已经承认了，说这个确实是 iPhone X 的一个问题。 对， 但可能就是它没有设计给冬天的国家的人用吧。 可能是吧，因为它是夏天或者是比较暖和的时候发布的是吗？但是它是十一月份呢。 但是确实是好像现在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有这样零度的天气了。 嗯， 然后也有不少的这个用户也是反映说这个 iPhone X 在这个极度寒冷的情况下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是的是的， 并且已经就是得到了苹果公司的官方的确认。 嗯， 这个是一个大新闻了。 这个低温跳电，不知道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们哈，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而且说实话好像 iPhone 8包括 iPhone X 就是今年出的这些新款好像屡次都会爆出来有一些问题。 对， 那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一个厚一点的这个手机壳， 嗯， 然后带上什么充电宝啊等等的，就是多带一些备用的东西，嗯，然后以防万一要是手机出现问题或者是突然跳电突然关机的情况之下应该怎么样去挽救一下。 对，另外还可以比如考虑换一个品牌啊。 对对对，突然找回一点这个平衡感。 没错， 嗯， 那我们也是欢迎湿泡泡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说早上好湿泡泡啊。 嗯， 然后在这个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当中的靠近不代表我快乐，嗯，打了一个笑脸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也欢迎摄影师大飞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陪伴大家在早上的时间一起快乐的去上班啊。 没错，其实上班总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苦恼或者是不如意或者是不开心， 嗯， 我们下一首歌叫做 Shake It Off 送给大家，我们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翻滚朋友圈，先听一首 Shake It OffOK, 我们来听一首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Off。这里是微微一笑啊，刚刚这首歌真的是太能激起人 shake shake shake 的一个感觉， 起来吧， 摇摆起来的感觉。 对啊，对啊， 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啊，说那个妮妮说主持人舞蹈很炫酷， 醉风说是有点醉了，有点晕了， 是吧？可能我们切换的太快了， 没错， 玩儿特别嗨在这儿，切换的各种切。 对，然后醉风说这个倪大叔说昨天就是这个六和六 S 也是在长春突然就出现了关机，那大叔大叔对不对？然后大叔你有没有考虑过是因为长春真的太冷了呢？东北真的太 冷了，我前一阵刚刚去了长春。 哦，你前阵刚从长春？ 对，是11月初，就是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那边就突然降温，就已经到零下8度了，有一天我记得。然后咱们北京这边就是特别的暖和嘛，我过去也没有想到那么多，然后带的衣服也没那么多，然后整个那边当时还没有暖气，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所以对这个东北的天气也是有所感受哈。现在应该会更冷了。 对，说实话我是觉得就是太寒冷的天气，你别说手机了，人都会关机。 真的是，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比如说在外面待的时间太长了，然后整个就开始哆嗦，然后哆嗦完之后你可能说话什么的这都已经不太清楚了， 对，就要吃一根冰棍儿。 原来像东北大阪是这样来的，是吧？就是治愈的良方。 我不知道，反正昨天我是走在街上和一个朋友一起吃着一个冰棍儿， 什么感觉？ 然后我就在问我说他是东北人，我就说你们东北人为什么一定要在冬天大冬天的时候吃冰棍儿？ 对呀、啊、对呀、啊， 对不对？然后他说可能是因为走在外边太冷太无聊了。 他可能觉得还要再来点劲儿。 不知道，但每一个地方都会有每个地方的习惯。那昨天呢，我是看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意思很有，这篇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它的标题是这样的：说南方人在点菜的时候，最后一道菜一定要点清炒的青菜吗？ 一定要点清炒的青菜吗？水水，你是南方人哎。 我是。 对啊，所以你每次在点。 我会在点菜的时候最后一道菜要点一份清炒的青菜， 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馆子当中都会一定要强迫症的加一份青菜，是吗？ 对， 而且我听说啊，就是南北方对于青菜的这样的一个界定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好像这个做法呀什么也不一样。比如说在东北， 青菜就要是绿色的菜吗？ 哦，是吗？在东北那边，他们就觉得，比如说土豆啊、茄子也是青菜， 是 也是菜。然后那个 土豆是黄菜， 黄菜，茄子是紫菜是吗？然后而且他们就觉得，比如说酸菜，酸菜是被腌制过的嘛，然后他们觉得也是一道菜。就都觉得是那种菜， 不是啦，就青菜一定真的是要看起来青绿青绿的叫青菜吗？ 可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个是就是在一个话题讨论之后的又一个话题。上一个讨论的话题叫做北方人囤上百斤大白菜过冬，惊呆了南方的网友。 所以你们在冬天不会去囤菜是吗？ 不会囤菜。 你知道吗？在我们家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我从小到大这两年可能我家里面不囤了， 稍微好一点是吧？ 对对对，会好一点。就是从小到大，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就是大街上，尤其是小的时候，都有那种大车，然后上面就特别高，特别特别高的，全都是大白菜。然后挨家挨户就会去囤，可能我们家这种人少一点，三口之家就囤的少一点，但是都会去买，然后放在那个 阳台上， 放在阳台，或者小的时候还有小房，就是这个家里面有一个小平房那种储物间，然后把那放到储物间里面， 然后那个房间特别冷。 对，还潮湿，然后有的时候家里面讲究一点，还拿那报纸包住，就是那样的一个储藏方式。有的时候家里面比如说不讲究，可能最后在吃的时候都有点干了，要往里面扒好多层皮，然后把那个芯儿拿出来去吃。 OK， 南方不会耶。 不会是吗？ 不会囤菜。 所以你们那边主要是天气好了，就是温度比较好，所以说比如说想吃的时候，然后那个菜还是有的去种，有的去这个产出的。 我觉得其实都是绿，都是那个温室了， 都是温室，四季如春啊， 就感觉好像冬天怎么样都吃的是反季的水果和蔬菜了。 对啊， 你不可能冬天有正常能长的， 也是 松树， 松树，我们去上面扒松子。 OK， 然后呢，这个话题引起了讨论以后，就有很多很可爱的网友开始回应了啊。然后呢，网友这个陈汉可爱的窝，他是说，他说，第一，南方人点菜点到最后一定要加一个青菜，这是对的。第二， 一定要加绿油油的炖青菜，连色号都是基本统一的。 哦， 没错，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清炒或者是焯的菜，什么就是广式， 对，就是真的是青菜。然后关于这个青菜之争呢，这个六个小时之后就已经转发了大概有3万多次。那网友就是南方的网友大吼啊，开始说是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吃饭怎么能没有青菜呢？点菜为什么会没有青菜呢？你看啊，要想生活的过去必须要加一点绿，还有中国这么大，用南北方来讨论问题显得有点太孩子气。对青菜热情最高的必然是吃福建人的那个福建人 啊。而且刚刚我们的倪妮说了，说这个紫菜是绿菜， 嗯，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搞晕了，紫菜是绿菜，紫菜是绿菜， 紫菜 怎么能 是绿 菜 呢？ 我们的倪妮不知道是哪里人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那边是不是有对这个界定是这样的，还是就是 倪妮说南方的天气热啊，囤起来就菜会坏掉，那北方的天气比较适合，然后想去苏杭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好声音文艺范儿。 谢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微一笑，关注我们的活力酒吧。 对，然后倪妮则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说，只有绿色的菜才是青菜，那难道大白菜是白菜吗？ 对呀、其实而且刚刚那个紫菜是绿菜，然后我就有点晕了。 白菜是绿色的， 白菜是白色的， 白菜是它的梗是白色的，它的叶子是绿色的。 哦，对，但是有的白菜它叶子是浅绿白色的。 所以说你们就是东北人吃大白菜的时候就要把绿色全部砍掉，只吃白色的部分是吗？ 有的人还真爱吃白菜帮啊。 我也是。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你们比如说南方人在点菜的时候都习惯买点那个青菜嘛，那青菜的烹饪方式有挑吗？ 青菜的烹饪方式挑啊， 会比如说更倾向于说一定要点什么样的？ 蒜蓉是一个比较好的炒法 啊，蒜蓉 还有白灼、 清炒，而且里面是不是不让加其他的东西？ 不要加其他的东西， 否则你还会再点一道是吗？ 对， 点到为止。 要加酱油就不行 啊、哦，还真是，因为我有一次就是 加了酱油它就不绿了嘛。 哦，有一次我下次就带一颗生的菜绿菜、 然后你把它放在水里煮，然后你把它拿出来、 对对对， 上面我们也会认为那是一道青菜。 青菜、是不是比如说在家里面日常吃饭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习惯？ 必须的， 就是比如说就是有肉的时候就放这种水煮或者是这种清灼的这种。 对， 对， 那可能真的是家里习惯， 就是从小到大都会觉得说如果有四道菜的话其中有一道就一定要是青菜。 哦， 然后一定是要那种清炒的青菜。我跟你说为什么， 而且还是绿色的。 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就是比如说南方，我不知道江南那边怎么样、再就是比如说像四川啊、云南啊、贵州啊、重庆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就是因为别的菜的味道都特别重， 太辣了， 特别辣，或者特别 heavy 特别重，然后你必须要有一道青菜来调节了。 原来是这样。 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但不知道南方其他的同学是怎么样。倪妮说白菜是串儿， 白菜是串儿，可还行。还有倪妮同学啊，我特别想向你请教，就是那个紫菜是绿菜这个话题，因为我估计我这个梗永远都想不明白，所以要请求你的指教。 OK，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啊，你赶紧编好你的指教。然后我们一会儿回来一首 James Blunt Postcard 送给大家， 一起来听。 Sitting on your back porch, and I came on with a couple of chords, and I played for you. You let me keep you entertained with stories I exaggerate that you know aren't true. And as you sit there making daisy chains, and I throw in a hand grenade and tell you how it is I really feel for you.I'm sending postcards from my heart, good love for a postmark, and then you'll know that you make me feel like we've been caught like kids in the schoolyard again, and I can't keep it to myself, can't spell it any better, L-O-V-E forever, I hope you'll know. Sending a

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看过，为什么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在每一个早上陪伴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早晨。那刚刚紫菜的话题是引起了一阵讨论， 我现在都非常的疑惑哈。 我看到在微信直播间的这个妮妮泽，她说只有绿色的菜才是青菜，所以大白菜是白菜，刚已经念过了，然后她紧接着说，她说紫菜是海里，在海里是绿色的。 哦，原来是这样，是吗？ 我觉得不知道哎。 那不是海带吗？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菜。 但是好像如果是绿色的菜，然后它要反射蓝色的光，蓝色加绿色是不是紫色呢？ 好复杂呀。 好复杂，对不对？ 好复杂，而且我看到妮妮哈，然后她呢也在我们的花椒上面开始自言自语了，说紫菜是绿色的吧，所以就叫绿菜。她说不然呢，她特别可爱啊，在那儿自言自语，然后就说哎，不然不是绿色是紫色还是黑色的，还是就是她在里面一直在分析到底这个紫菜是什么颜色，以及它叫什么菜。 对，然后这个秋凉在问啊，说好奇你们是官方的吗？感觉好像有很多摄像机而不是用手机直播的。对对对，我们是官方的，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RBC 的一个青年频道，然后我们频道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人长得好看 啊，对对对对对，人帅气漂亮啊， 别的都无所谓啊， 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特点。被我们垮掉了， 听到 整段垮掉， 这段一定要就是扣工资了啊。 整段垮掉。 然后呢我们是早上会有节目，然后是7:30到9:30，然后紧接着呢从下午4点钟左右开始， 是的是的， 然后一直会有不同的节目来陪伴大家，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改变广播只能听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把广播变成一个可以看的事情，所以说您现在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早间的微微一笑这个栏目的早播啊，就 是 直播。 我觉得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嘛，所以说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也就是我们微微一笑的深度合作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互动起来了。而且 然后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北京时间上面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房间。 是的，有很多种的互动方式哈。而且呢刚刚还说到这个摄像头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就希望你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样你也就会 get 到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操作了。总之就是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我有许多的 secret。 总之吊着一点悬念，多多关注啦。 没错，我也看到在微信的直播间有一位叫做玩物轩的朋友打了一个好大的微笑啊， 哇， 谢谢玩物轩，也谢谢这个李尼泽发表这么荒唐的言论啊。就关于紫菜的这个，能麻烦大家帮我们查一下吗？好不好？查一下紫菜到底是不是绿色的菜。 我觉得这个风气是被你带起来的耶。 什么被我带起来 的？因为这个什么色的菜就 是 什么，不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什么菜就是什么色的菜，就是那种，我觉得这个论断。那这个青菜包括比如说紫菜里面是不是还包括了茄子？ 那如果一个男生跟你说 紫甘蓝， 你是我的菜， 哦， 这是什么颜色？ 那是五彩斑斓的颜色呀。 是漂亮的颜色 啊、哇塞，好开心。 OK， 那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微微观世界呢，今天是请来了一位嘉宾，然后呢，他是在闲着的时候，业余时间会去做话剧演员。 哇！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经历蛮酷的。 话剧演员不得了，就很多演员就是都会说，话剧舞台上面呈现出来的就是更加全面的对于一个演员的考验。 对，因为他只能演一次嘛，对不对？就他这一次当中，如果是错了就错了， 就不能 NG。 他不能像就是比如说电影，你可以拍好几条，然后你就是挑其中最好的一条。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除了不能错以外，还有因为在舞台上面，他可能包括声音的表现呀，包括形体的表现呀，或者是整个，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全貌，那可能拍摄电影的时候看的都是一些特写，或者是说一些局部的分条的。那对于演员整场的一个把控来说，话剧真的是最厉害的，很多。一些老艺术家们都说如果真的一个演员没有在话剧舞台上面去历练过的话，就是很难去成功或很难出来。 没错，那我们今天也是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分享一些话剧上的一些他的感触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先是进一段音乐，然后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就是闲着我们就去当一个戏精好不好？ 好呀。 OK， 一段音乐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 下雨要打伞，累哦，天冷穿棉袄，累哦累哦，今日衬衫子裙子歌，乌云的天。 OK， 这是来自这个海尔兄弟，就是来自一首海尔兄弟送给大家，来自蒋小涵。 也许会很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 打雷要下雨，雷哦，下雨要打伞，雷哦，天冷穿棉袄，雷哦雷哦，今日衬衫子裙子歌，乌云的天。 这一首自由，我们再听一小段，然后进入到今天的微微观世界。 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情侣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我没有关系，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我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早间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水水。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一个新的面孔算是出现一阵时间。 虽然只出现昨天和今天两天， 对对对， 但是还是邀请月月能够以后经常来我们节目玩。 好呀好呀，我也特别的开心。 对，只要你早上能喜欢看到早霞，我们就常来微微一笑玩，好不好？ 好的好的，没问题，也希望可以多多的陪伴大家，在早上的时候给大家带来更好或者是更加快乐的时光。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心雨。心雨是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现在他在人民大学的这个儒论讲堂是刚刚结束了自己的第一轮的巡演，还是在一部这个青春励志反转幽默搞笑爆破大剧当中啊，是饰演了一位特别特别炫酷，总是一袭黑衣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大姐。 哇，真的吗？但是我看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并不像这样的性格，生活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她，给大家介绍一下她演的这部话剧的名字呢，叫做《主角登场》。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部话剧，能够认识到一个就是业余时间去做话剧演员的心雨啊。我们来欢迎心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打一个招呼。来，心雨，心雨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雨啊。今天真的很抱歉，路上太堵了，我说陪大家来上班，结果我自己堵在了路中间，这是一个 bug。 嗯，没关系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心雨现在就穿的这个毛衣带着五角星的这个颜色，真的看起来很不像一个威严的大姐。 对呀、啊， 哎呀，这个人嘛，都有很多面，好不好？尤其是女孩子，如果只是单纯一面的话，就会给人感觉太单调。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你要有很多面。 哎，这几句话， 我来帮他调一下这个镜头。 好的， 作为一个话剧剧演员，实在是 这样的，就是心雨刚刚说的这几句话，反而让我相信了她是可以驾驭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对，非常的酷哈，而且好像就是因为刚刚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就是她笑起来特别的甜。结果呢，当我听到她在饰演的这个话剧的角色是如此之酷，这种大姐范儿的时候，是难以置信的。 对，她在之前的那部话剧里边是饰演了一个叫做什么组织来着？ 啊，那个这个名字要改啊，就是在第一版当中我们叫大学生不务正业矫正中心，简称大业中心。 等一下啊，大学生不务正业 矫正中心。 对，我要去报名看病了。 他演的这个话剧呢，就是总的来说这个剧情呢，就是一个身体互换类的这个话剧的类型。 我们还有第二轮马上要上了，能不能不要剧透 啊？ 我还真的很想。 我们不剧透啊。 好的好的， 这个 好的好的，那我们保留一点悬念。 OK， 那我觉得我们首先就从心雨是怎么样开始，就是在闲着的时候去当戏精的这个话题来说起了，好吧？ 闲着这个词儿用的并不是很准确。 难道是抓紧时间利用自己唯一不多？ 人家忙着呢， 就是不多的 挤榨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就其实出来接戏的这个时候，是我比较其实是属于比较高压状态的这个阶段。 嗯， 反而对于我来说，出去接戏是给自己一个出口，去放松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 对，我等于说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可以真正专心的，不是为了钱和经济利益，或者是为了现实情况，然后去找一个去这个平台上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因为我是跟水水同班同学嘛，我们是传媒大学播音毕业的，然后我在、 就是我们师妹。 Hello， 你是哪一 级？师姐好， 很抱歉啊。 嗯，没关系。 对，然后我当初其实进中传呢，最大的初衷是想去做配音，这个水水知道。就这十年来，我都非常非常想走上，就是我们说职业化的配音演员的这个道路。 嗯。 但是因为你也是广院出来的，你应该也知道，就学播音的孩子，其实在做配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 bug。就大家总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声音真好听，哎呀，你这形真似，但是神不似。所以他们都觉得说，你们播音的孩子老是带有一种播音的状态在里面，没有办法破自己这个状态。然后我就去向大师求教，大师就给我支了个招，说，哎呀，你要是真想做配音演员的话，你要明白配音演员它属于演员当中的一种，所以你要先成为一个演员，你才能够更好的说把你从播音的状态，播音员的状态放到演员的状态当中去。然后我就开始去就是借助工作的机会呀，然后借助朋友圈当中去接触一些表演方向的东西， 东西，包括中戏北电有很多自己的好朋友去跟他们讨论，包括戏剧教育，包括演戏，包括配音这些东西，然后慢慢也是通过朋友的关系走上了话剧的舞台。我从来没有学过专业的表演，那等于说我的学表演的道路是真正从舞台起家的。 哇， 从舞台上去开始学了表演。我第一部戏当中也是这 个 导演， 女演员 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是不分年龄的好吗？你看他们都说我现在特别像96，就是95、96 入学 的， 明明是00后， 就是我是走在大学校园里，还有学生问我办学生卡之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你可能是96、97年入学的那样的，就是入大学。 那有点夸张，那有点夸张。对，然后你这个话我听 了是刚刚反应过来， 哎，我今天完了，智商又被风吹跑了。对， 风大，今天风大。 对，我特别的佩服馨宇哈，就是他之前就是对自己的专业有思考，而且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么为了达到那个配音演员的一个目的，可能就要去接触一些表演性的东西。 对， 那你觉得从接触表演或者是参与到第一部话剧之后，你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其实我觉得心态上的变化其实比较大。你要真说演技上的话呢，也有提升了，肯定是有的。因为我第一部戏的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属于人生比较低谷的时候，然后借助我当初比较特殊的身形去演了一个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小角色。当然这部戏也不是一个什么主要角色了，就是一个第一部戏演的是魔鬼，也是这个导演也是在人大演的戏。然后当时是完全靠导演，用那个导演的话来说，就是你纯天然的反应在舞台上一切。他觉得我的舞台感很好，是可能是因为跟做主持人的专业有关系。然后后来呢，就是演着演着他们就说，哎，你的这些反应有的很好，但有的就是很无章法，是包括你的声音控制的状态。然后等到这一部戏，就是现在已经2017年了嘛，已经时隔2年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在跟前一部戏对比的时候，确实心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还是拿自己当一个非常业余的去玩票的心态去的，然后这一次呢，我觉得已经开始走向了一个会拿演员的状态来要求自己的这么一个心态。就是说比如说台词啊，比如说一些身段啊，因为我是没有学过表演，所以整个身形控制是比较差的。我们声台形表嘛，就是你的体态语比较差，然后我就开始去突破自己这些状态。然后也不像之前会觉得有的时候很尴尬，或者有时候觉得，哎，我觉得这个词儿应该这么读，可能就是像播音的状态哈，这样章法更好。他们说你这就是在配儿童剧啊，说你一切的那个反应都太夸张了。但实际上在舞台上我们要的是最真实的反应，就是不要拿自己当成形式化东西去走。第一部戏的时候我就是特别夸张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咱们早年间配那个艺术片那种感觉。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觉得你够了。然后等到这一部戏慢慢我就开始学会在舞台上去生活，就在舞台上去认真的做一个人的状态，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反应。不是说演，就很多人对表演的这个界定可能会有一些，就比如我从业余演员来看啊，就是大部分人进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误差，会觉得说我在舞台上一定要夸张，就好像咱们刚开始学播音也是一样的，就总觉得我的声音要这么做就是播音腔，如果我不这样做就不是播音的状态。但当你走过一段路之后，你会发现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拿着那个劲儿，当你拿过了之后，你再放下那个劲儿说人话的时候，你才真正知道什么是播音。表演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是心态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见证了很成长的过程。 对，感觉好像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业余小白菜演员，然后变成了现在的好像懂了一些怎么样去表演的感觉，但仍然是比较稚嫩的一个状态。 还在学习中。 对，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在这部戏里边扮演的那个角色，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效果的一个角色， smile， 对，效果，然后大家就看着就觉得很好笑的那种。 对， 我这个角色的人设呀，其实比较搞笑。就按导演的说法，我是一个已经活了100年以上的角色。就在我们第一个剧本当中，我还有岁数的体现，因为他的父亲也是当年我矫正过来的，然后他的儿子又是我矫正过来的。但是在我们后来改本子，包括我们现在12月15是打个广告啊，12月15号、16号在中。 国人民大学主角登场，这个戏要上二轮了，然后这次是纯商演的二轮，然后整个剧本会发生变化，时长会缩短，因为前第一部太长，然后后面的剧情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云水和月月到时候一定要再去看一遍啊。对，然后这个角色其实他是一个不符合他们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现实生活的人，只有我和我的助理，就是我的二号，我是大爷一号，我都没有真实的名字在里面，但是我们两个是里面唯一的两个反派角色，而这个反派角色设定其实是很科幻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会 两个反派， 对，我们会一种高科技啊，太个什么 knowledge 对吧，然后 太个什么 knowledge， 对，太个什么 knowledge， 这是个梗啊，然后在里面的时候就通过我们的手段去阻止那些，就比如说啊，你是一个学法律的孩子，但是可能你喜欢的是摇滚，然后呢你就我觉得每一个，其实这个戏它是这个戏我觉得写的是导演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是一个学地产的，这个人他真的是自己的这个人设啊，然后他现在走上话剧舞台是纯为了爱好，就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追逐自己梦想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会被现实，尤其是父母啊，尤其是社会环境啊，现实生活的压力啊，导向你说我要放弃我的所谓的那些奢华的梦想，我要去追逐现实的生活，要挣钱，我要买房，所以这个里面就是父亲和我们这两个角色设定的就是来纠正那些所谓的不务正业的大学生，就是你是一个学法律的，你就该乖乖的去当律师，你就不要去玩那个摇滚，你玩摇滚就等于说你是不务正业，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这两个在里面就各种的去破坏他们的整个演出，破坏他们的整个的状态，然后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硬的，有软的，然后有搞笑的，最后反正收场就反派角色嘛都比较惨的。当然我也不知道，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有意思啊，因为当初这个人设呢，这两个反派角色是男人，但是导演在选角的时候呢，后来发现就是还是没有找到自己心仪和合适能够反映出他要那个状态的那个演员，然后我呢当时就是纯属是为了还是去逗乐的一个状态，就跟他提了一嘴说男人我也可以来，后来他也觉得心语也挺适合的，然后呢就把这两个角色从男性直接从本子上改成了女性，对，然后我觉得在里面就是刚刚说我的着装是一身黑皮衣啊，黑皮风衣，白衬衫，黑裤子，皮鞋，然后整个头是那种倍儿头超帅的那种状态，然后就为了找这种所谓的就是黑社会老大的女老大的这个状态啊，然后每天在戏里就说话也不好好说话，就那么一个，对，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而且我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去看，因为这个戏的第一场谁去看过，反应非常非常好，所以是我觉得年轻人，尤其是我们80后、90后这些已经上了大学和大学毕业5、6年以内的人，对这个戏的感触一定是最深的。 OK， 12月15号、16号第二轮的这个演出也会要开始了啊。 Yeah， 我希望大家能关注这样的一部叫做《主角登场》的话剧。OK， 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我们请到的是心雨，她是一个闲着就成了戏精的女人。一会儿再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她的话剧经历。 为什么要听闲着这个话？ 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然后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月月哈。每天早上非常荣幸的可以在这两天当中陪伴着大家去度过早上的快乐时光。那么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同样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链接一起互动起来了。 对，那今天我们很多平时都会和我们待在一块儿的朋友今天怎么没有出现啊？比如说像彼得洛夫小狼，像 Verona， 像 Lisa，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纸笔画悲欢，然后朱古力豆，然后达菲什么的，今天都不在吗？如果在的话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啊。 可能 我们同样也是欢迎今天的新朋友，比如说妮妮，比如说秋凉，再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醉风，还有湿泡泡啊什么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早上。我们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早上的派对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看起来就非常这个具有派对精神的这个新宇同学，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用水水的话说，闲着闲着就成为了戏精的心语。 那今天我们选择的话题是说，就是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这个白领的业余生活当中，他们还是特别给自己找事儿的，就事儿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嘛。然后本来工作就不是特别清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错， 还会利用业余时间去演演戏。这样，你知道现在其实我也是慢慢的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了吗？ 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联系了一个话剧导演，然后他最近也是有一部戏，就是我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就是比如说去玩一玩之类的。我知道你们这个，我知道就是业余演戏的这个行当很缺男生。 对，就是很缺有戏感 的男生。他说 的我会 变得非常 popular。 对，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的，真的，你 现在就已经非常 popular。 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拍一下？ 我觉得看哪边给的薪酬高吧。 哦，你不要想，我告诉你，话剧。但是说真的，我自己进入这个圈，就真的是纯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种戏精的状态。如果真是为了钱的话，我是赔钱去演戏的，因为我请假去排练的这个过程扣的工资，比他给我的排练费真的是高很多。 哇、哦。 所以我真的是爱这个舞台，我是个热爱演戏的人，所以各位导演看过来，如果有戏的话可以联系我。 所以你生活当中就是戏精吗？ 我觉得这个云水的判断应该 我看得出来。 没有，其实我生活当中 顾问 我生活当中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就是啊。我在看水水的反应，你知道吗？他帮助我更加的 了解。我觉得可能要重新来定义低调这个词儿吧。 嗯，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想考验一下师姐好吗？ 好啊。 考一下我们的心语哈，就是台词是这样的，一个煎饼两个蛋，然后你先用不同的三种风格可以吗？就比如说先用你自己在角色当中那种大姐范儿的老板， 一个煎饼两个蛋， 对。 你这个是那个大鹏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台词吗？ 对对 对。老板，一个煎饼两个蛋，多加点葱啊。这是大姐。 我给你放十个够吗？ 好， 可以可以可以。 这是大姐的。 赞赞赞赞赞。那第二种风格。 你有什么要求？ 小萝莉的可以吗？ 老板，一个煎饼两个蛋哦。 哇，好萝莉呀、啊！ 好萝莉哦。那你再展示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第三种好吗？ 你自己。 我自己啊。老板，一个煎饼不加蛋。 是我自己哦，请大家注意他的眼神。 我觉得我最想打的那个人就是你。 不，这真的是生活中的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眼睛眨巴的速度。是能发电了是吗？ 就是为了 放 电呢、 啊。对，你看师妹多了解我，还是 女人还是要了解女人。 OK， 那我们王月试一下好不好？ 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来来来， 王月试一下什么样的风格？ 哎，王月是哪里人？ 我是河北的， 来河北话来一把。 河北哪？我说那个东北话好了。 啊，你会说？ 我太会说河北话。 哎妈呀，你会说东北话呀？ 那这是东北那嘎出来的。 你们寝室是不是也有那个东北人啊？ 周围一圈东北人，所以就傻傻分不清到底。 我跟你讲，东北话就是一种病毒， 是吧？一个东北人感染了一个宿舍， 你真沾上了你就完犊子了，你知道不？ 说了就来劲儿了，要不整一个呀？ 整一个。 好，老板呢？说的这么不对呢？ 放开你自己， 好， 解放你的天性。 因为我还真没有去尝试过，说实话，我每次都是在给别人出题。 OK， 试一下，试一下。 首先，我突然不记得东北话应该怎么去讲这句。要不姐，你来教我一下好了。 就是你把所有调指的往下架半调，就是。 就是。 把舌头放平。 那老板呀、啊，怎么居然感觉串到了天津呢？ 对，其实我说实话，我进播音系4年之后，我真的有点不太会说东北话了，因为都被各种不标准的版本东北话给影响了。 所以你是东北人是不 是？我 是 哈尔滨人。 哈尔滨人，哇，那相当正经。老板呢？要不给我整一个煎饼两个蛋呗，多加几也不介意哈。 挺可爱的，挺可爱的。 哎，我 真的是第一次唱 河北话版，应该蛮搞笑的。 河北话我还真不太会说。 河南 那边可能会有。 但我不会说河南话呀，我们直播间应该没有人会说。 中不中？中 中 中，别的就不会了。 对岳云鹏的那个河南话的印象太深了，就是他那个有一个相声当中，他是跟那个谁讲《泰坦尼克号》当中用河南话来讲啊。 对对对， 你干啥嘞？还跳嘞？还是可亮嘞？ 我们欢迎 彼得罗斯 小狼啊，他说他在呢，人家在忙，忙死了啊。 啊，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只要陪伴着你就行了。 对，可以帮助你放松一下哈。 对。 不过通过刚刚心语的表现，我觉得真的是认证啊，他就是一个戏精。 对，他的生活。 天哪、 哎！我们其实可以聊一个话题，就是说，其实我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们觉得戏精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心语，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戏精是一种生活状态和态度，是心态的问题。就其实我跟很多朋友最近在分享说，这个我是一个年近 就是 对，我年近半百。没有了，就是我现在虽然 活了不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人生经历非常之丰富，就是不夸张的说，生离死别这四个字我都亲身体验完了已经。 哇， 对，所以但是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聊天，他们会觉得说，哇塞，听我讲我的故事也好，或者说尤其像史哥这样跟我身边很亲近的人，经常会很赞叹说，为什么你是一个自愈能力这么强的人，就是无论 他讲得很夸张 啊，对，就但是很悲惨，这是我的人生。没有了，就是确实人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就是戏精其实就是每天为自己打 call 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因为生活很不易啊，我们每天会遇到，像我这两天真的是各种 bug， 我昨天居然把一个上课的事情给直接忘光了，一直到上课点的时候，那个老师问我说，你到哪儿了，我说什么到哪儿了，他说你不是今天来上课吗，我说哈，我那时候人在很遥远的北京的另外一头，然后前天的时候是把整个钥匙落在了单位，就每天就尤其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走背字走到家了，你像今天也是，就整个状态非常不好。 仙女啊，我想告诉你一声吗， 啊， 这不是戏精吧， 不，但是我想告诉你为什么呢，就是但是我还是能很快乐的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有戏精心态的人，就是每天虽然有这么多的 bug 出现，但是你不要荡下去，还是要积极给自己打鸡血。在大学的时候他们管我叫鸡血女王，虽然现在我的鸡血已经耗得差不多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打起来，这个可能就是戏精精神，其实我觉得这个跟阿甘精神是比较像的，他是内在的一种戏精，我觉得他是内心戏很丰富的一个人，对吧，阿甘，但是我就可能是内心这戏已经满了，然后溢到了外边。 王月是个戏精吗？是吗？ 我生活当中就看跟谁，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所以就是 还好 对。然后但是如果是那种特别熟的，或者是在特别需要自己去就是调动情绪的状态之下，我会先把自己搞成一个戏精，然后再去。但是我生活当中有很多， 我觉得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其实还蛮快乐的。 对，真的是，就是开心果。 是。那你觉得我算戏精吗？ 算，你会经常说一些特别好玩的话。 我觉得云水在我的对你十年的了解啊，你不是戏精，你就是个精。 下一步就变成了仙。 你知道，就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在恍惚一点的状态下，比如喝点酒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给人家发微信什么的，经常会收到那种评价，就是三个字的评价。戏过了， 对，要不就是你够了。 对，最近的流行的话就想打死你。 云水就是个精，这个毫不夸张，我见证了实 感。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个戏精，你觉得那个人是谁？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的戏精整个的这个程度发展来说的话，应该是遗传了我的父母。我觉得我的父母真的是可以拿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对，我跟你讲，水水的妈妈真的超可爱，我超爱她。 是个戏精。 有什么故事或具体的细节吗？ 就是他真的可以把云水抛弃不管，然后自己出去玩到超嗨的那种， 然后在旁边还边给你做着直播啊，水水你看我在哪里， 真的是这样， 对， 真的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不去看他的朋友圈，然后他就会伤心， 对， 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关注你的妈妈现在的生活， 所以是个偶像包袱的 美的地方你都不关注，那你整天都在关注什么？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跟妈妈直播，就是微信视频呢， 对的， 然后妈妈真的会跟周围的一圈人打招呼，如果你不热情的跟他打招呼，他就会不开心的那一种，就你要跟他很热情的，妈妈我好想你呀、啊，他就会很快乐。但如果周围要是有人，要是可能没有主动跟他打招呼，我觉得妈妈可能就会不开心。 我妈就会说，好的，我知道了。 对， 而且还会跟各个周围的朋友说，哎，你看，这是我们家儿子，哎，你看这是我们家美女，我们家闺女是不是特漂亮？就各种各样的。 而且他们家的小狗也是个戏精，我觉得他们一家人真的都是、 哦、 是吗？ 我们家对，就是我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戏精这件事情并不是那种就是自己突然就能冒出来的，你肯定是从小就要有学习的对象。 是的，是的。 所以我在想，王月的父母应该是也是比较内向一点， 对， 也是比较慢热， 相对慢热很多。他们我还好了，就是我跟他们比起来可能还往外延展一些。 因为你是学艺术的嘛， 对，然后他们的话就是真的还是挺朴实挺简单的这种，所以说这个从小的氛围还真的是这样。就是 对，其实我的父母也是这种，因为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而且我爸爸是一个特 别特别不爱善于表达，除了在上课状态之外啊，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珍惜自己的语言的人。当然我觉得现在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好像愿意跟你去说的多，当我们也是见面时间太少了，可能每次说的就会比较多。小的时候对他印象就是非常的不爱说话，而且基本上不太轻易跟你表露他的任何情感，就特别一个教授范儿。我母亲话倒是比较密一些，但是也不是一个说，但我觉得其实我母亲内心戏也蛮多的，说实话。我经常跟云水开玩笑说，我说不知道我们俩谁是妈妈谁是女儿的那种感受 啊。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真正是到了广院之后才开始释放真正的内在，因为以前在高中时候我一直就常年都是做班长的那一号人，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年龄问题还是因为气场的问题。 OK， 我们就不要再把这个话题往人生的那个方向再领了 啊。对，我就 把它拉回来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还是很感兴趣，是说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 OK， 或者说我就是比如做金融的，或者说我是做那个比如说服务业的，然后呢我有一个演员的梦，对吧，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这样的梦想，那我怎么样就真正的去参与到这个话剧的演出当中去呢？ 其实现在在北京啊，就像北京为例和上海，我知道有很多家那种就是叫即兴表演工作室，你像开心麻花他们就有一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 叫聚萌，是吧？ 对，我们在做这个聚萌，就是聚是戏剧的聚，萌是就是萌萌哒的那个萌，聚萌他们现在其实跟开心麻花在合作各种高校院线推话剧，然后我知道他们旗下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草根，就大家说我是素，我们管这个普通人叫素人啊，我是素人，我是小白，我很热爱演戏，我是一个戏精，然后你们就可以到开心这个工作室里面，比如说有的是免费的，它有免费日开放，然后也有那种付费，就是说付个50块钱30块钱大概这样的，我不知道具体多少钱啊，然后可以去参与到那种即兴表演的状态，就每天会有一个主题，然后真的会有专业演员在里面会带你，然后你就可能一进去你就可能开始你的表演了，已经就请开始你的表演，然后你就跟着大家那个状态，他们的本子都是完全无本的，就是给你个头，然后你随意的去发挥你自己，然后这个状态，因为我还没有去，我很想去跟他们参与过一次，但是我一直看他们的宣传，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其实北京有这样很多的工作坊和工作室，在什么像海淀呐，尤其朝阳啊，包括像七九八这个地方都有点儿，我知道。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比如说去搜一下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吧，我觉得会有很多机会。只要你是一个真的想在我们说下班呐，我们高密度的一个脑力工作之下去释放内心真正的自己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但是话说回来，就很多人我知道，就是你有这样的状态，但是你很难迈出那一步。就很多人都是我内心戏很多，我平常跟大家玩的，我就是那个，我就是开心果，我就是里面那个中心。但是当他真正给他机会去演戏的时候，人就总会被自己那些所谓的不好意思啊、面子啊、无法释放自我啊，对呀、啊， 这个会吗？ 会，都会 迈不出那一步， 会的， 对， 就会思前想后。 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就是那种感觉有点丢人。但是我觉得可能演员听到这个真的是会在内心啧啧啧吧，我就是觉得，哎， 说是要做 popular 的那个人哦。 啊， 是天生那个聚光灯就会跟着我吧？ 会 啊，对你是个精，但是我说实话， 要被收走的感觉。 我接触了很多演员，我发现真正的就是真正专业的演员，他们在演戏之外，其实都是非常素人的状态，就他们生活当中都不是戏精。我跟他们的状态特别相反，我就是那种台下玩的超嗨的，但是一上台，当然我上台，我就现在慢慢在成长过程中啊，所以大家去看我的戏，然后现在再去学怎么去更好的去表演。他们是那种灯光一打或者一上台整个状态就晚上不一样了，但是下来之后你反而，而且我知道很多演员其实都有一些自闭，这个是真的有的。 我发现反正所有那种特别特别顶级的极端的喜剧演员， 对， 都差不多是抑郁症的。 对，是的， 卓别林， 是卓别林、啊、 是的， 周星驰啊，然后那个威廉姆斯，我是叫威廉姆斯吧，然后那个演员， 对， 就全都是有重度的抑郁症。 是、他们可能是内心的思考会更多，然后在舞台上面工作状态的时候，在所谓的聚光灯下面会比较的、 对，这个我之前跟那个中戏的一个哥们儿聊过这个话题，我有问过他同样的问题，跟云水问的、然后他给我的回答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按他们的所谓的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个表演派的那个说法来说、就是你要把舞台当成一个人生去设定，就是你每一个你进入了一个角色之后，你就要抛弃你自己。他们现在就中国现在有两派， 就一派是你要带着自己进入这个角色，一派是你要完全放弃自己，然后把自己重新塑造成那个角色的人，就是你要忘记本我，然后你要进入那个角色。然后有另外一派的说法，就是说我其实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角度进去，对，来分析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就是很多可能传统的还是说要忘记自我进入角色，那些人就很容易变成精神分裂的状态。就他，因为他可能对于，因为比如说每个台词、每一句话、每个语气的处理哈，那么他们都会去根据这个人设来处理。那也许他作为一个本身的自己来说，他不会这么去处理，但作为那个人，可能他就会这么去处理。然后慢慢，可能内心就会开始进入个分裂的状态，他就无法从戏里出来了。就我的朋友跟我讲，他有时候上完戏下来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可能调整不过来，就出不来了，会有那种状态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就是演员这个职业，大家不要看着说啊聚光灯下在舞台上很灿烂很美好。包括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就他们经常会在演戏当中受伤，然后就是说实话看着还挺心疼的。就大家看到的是那种美丽的浮华的表面，那种啊好像很多钱很多金很多帅哥美女陪伴，然后大家去追捧的状态，但实际上他们生活当中真的活得还不如一个素人，非常非常累，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对，非常非常辛苦。 没感觉。 因为我经常做一些明星啊演员的采访嘛，然后就会问到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确实是这样的，就觉得还蛮心疼的。但是这些面可能他们也不会去表现出来公之于众，只不过大家可能就不会说在一般的一些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平台上面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对， 真的是非常辛苦非常累。 对， 而且刚刚还有一点特别共鸣，就很多主持人啊，可能我们也是很多很多，他们可能也是那种不算戏精，但是在聚光灯或者在节目开始的那一刻，倒计时结束，然后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他们反而状态就开始调动起来。 但我发现主持人其实和演员很大的一个区别的点是在于，你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主持人台上台下肯定都是话痨。 对， 很少有主持人是那种比如说台上就是特别侃侃而谈，然后在台下特别羞涩话特别少的。 对， 很少。 就是爱说话， 所有的主持人都是话痨， 都是 爱说话，你知道吗？就是爱说话， 爱说话。但是我也知道一些老师，尤其是像央视的一些老师，他们也有那种生活当中、 可能是太累了， 对，可能太累，或者是说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更加内敛，他们可能会汲取更多的外界的信息然后储存的那种，然后等到真正舞台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去释放，就可能每个人确实也是表现不太一样。 对 对对对。 而且我其实是觉得现在可能大家慢慢会发现很多很多职业是离我们自己越来越近了。因为很多时候原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演员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或者说远远的在聚光灯下的那个明星的感觉。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哎，生活当中突然有一个人，他说，哎，你最近在干嘛？他说，哎，最近我在演一个戏。哎，你会觉得，哎，对啊，你就会觉得，哎，演戏好像这事儿不难，对吧？他都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呢？ 你这个话说的， 就是你刚， 哎，我怎么听出了别的内在语呢？ 水水，你是这个突然知道心雨姐这个去演戏之后 的 第一反应是吗？ 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觉得我的演员的梦想也要实现了。 你要变得 popular 了。 你是觉得我在说实话，说说看我演戏的感受吧，好不好？ 说实话，我觉得看心雨演戏，我真的觉得还挺惊讶的。我没有想到他会进步得这么快。 哇哦！ 啊，我听得我好羞涩，突然。 虽然就是水平还是在一个 C 减到 D 加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比较苛刻的人。 但是我觉得心雨是能够一点一点再往上走的，因为他现在大概还是在女五号左右的位置吧。 不，我是反一号，我谢谢。 好好好。反一号，那么这部剧呢，一共可能有七个女演员，一共只有一个反派， 两个 反派，所以说她是反一号。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心雨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仿佛是在性格上啊，然后在整个状态上，其实是会带到生活当中去的，就是演戏会反作用于她的生活。 对，因为可能我的目标就跟其他演员不一样，他们是为了真的是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是混口饭吃，这个两个事我觉得是并行的。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就是去释放自己和解放，就是放松的。所以我在那个台上会非常享受每一次排练，每一次跟大家在一起玩，然后每一次就上舞台很珍惜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跟剧组里三员就还是在心态上，我没有完完全全拿自己当一个专业的演员去对待。我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在这个上面去解放自己，去放松自己，然后去释放内心当中真正有欲望和有状态的那种感觉，会很享受那个感觉。每次我们尤其是剧场的那个钟敲响了之后然后灯光一打，等我要开始上台在侧台背台的时候，整个那个状态就哎呀 就是真的是很开心，就真的不会忘记生活，忘记生活里的所有的那些烦恼，会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期待的就是我这个整个去演出过程当中的每一句词和这个我进入这个人物了之后的那种感受，然后包括谢幕的时候水水他们上来给我送花，跟他们拥抱，接受他们的赞美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一切真的都真的就是为了一个应该说是梦想和人生的一种追求，它跟钱跟利益跟名真的对我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对， 相对来说我觉得一件事情纯粹了以后是会比较有意思， 是非常。 所以今天看到了信宇这样的状态，月月会考虑演一下戏？ 真的会，而且包括刚刚信宇姐说到的那个即兴表演， 你会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跟我反差大一点的吧，因为生活当中可能比较随和，没那么酷，就想我觉得他那个 女生 不，我生活当中不文静，我其实我一个很文静的人。 挑战什么？ 我想演一个特别霸气、特别酷的那种， 就像我这样的角色。 对对对，我觉得那种大姐范儿，对对对对，那种感觉的。 拿钱去砸别人的， 对对， 甩在你的脸上。 已经带戏了， 我可以 哦，两边已经演起来 了。道具组要收回的吗？ 要。不，剧组就不会给你真的，好吧？道具，我们是有道具总监的，好不好？ 道具老师说都是我的，你们离开。 所以越想去挑战一种更霸气一点的角色。 是的，是的，而且刚刚说到那个即兴表演，好像也会很难，因为要临时去想，就是完全靠自己的想法去想，而不是说拿台本去表演。 它其实是一种 flow 是吗？ 对，是它就是 一种 flow， 就是你的 freestyle 啊，就是随时干的 freestyle 啊，就现在在现场，就随时来啊。对，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的，我觉得也想去尝试。 所以你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开心吗？ 超开心。 为什么会开心呢？ 因为看到你呀、 哇哦，好 甜。你要不要来说一下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其实我也蛮想挑战一下，就比如说演戏的。 你想演什么？ 我最近是在把这件事情提上我的日程，因为我刚刚反应过来，好像那个导演跟我说他的排练是在昨天和前天。 那估计你已经赶不上了。 你已经在心中变得 popular 了。 没有。然后 你可以把导演介绍给 我。 我 现在马上就要给这个导演发微信说对不起，我忘了啊。 导演就说， 因为 发现导演上面显示的。就是那个请通过你的好友 申请是吗？ 对，不过今天确实我发现这个通过这表演给姐姐给信宇姐啊带来了很多生活当中的乐趣和改变哈、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而且表演会让人变得年轻， 就是放松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生活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因为每个人在工作家庭这些东西都已经给自己很足很足的压力，很繁忙，就当你从学校出来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我生活太不易了。但是就是因为在不易的生活当中，人才要保持一个更年轻的，更，我有时候跟他们说保持一个幼稚的心态，去有益于你的身心健康的一件事情。对，就不要老是说我为了去追求什么。以前我云水知道我这个人，其实以前是那种有的时候一金牛座很轴，有早老是说哎我要为了这个事情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会给自己添加很大的砝码。2017年对我来说真的是整个人生转变最大的一年，就彻底的转变了我将近有这么多年，不说多少年啊，这么多年的整个人生。 36年， 就48年。对，然后我觉得现在我开始，就是上次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还在聊那个话题，就是我们11期间那个话题的时候还在聊一个年龄阶段的女人的心态，我觉得那时候我还在说我在追求一种平衡感。我觉得又过了有一个月吧，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一个半月，我觉得已经达到了我想要的那个状态了。就最近这段时间，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该放的就放，有的些东西不是你去追求就能得到的，而且有些东西也不是说你放手了它就回不来的，很多时候其实看开了，然后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知道我这个阶段想要什么，然后知道我这个阶段，我在这个阶段的成长路线，可能也许就那天我跟一个也是一个星象学的朋友在聊天啊，最近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星盘会给你反映说一条路好走，一条路不好走，一条路预示着你会遇到1、2、3的障碍，但是你能在， 但是我们节目的时间最后给星宇一分钟 啊， 一分钟，然后聊一聊，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演员，或者是说作为一个业余演员，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 够，其实我就是在给大家建议，现在。 OK， 对 ，OK， 就是我特别想跟，就这次带来跟各位朋友分享的一个人生心得吧，就是那个朋友跟我说，就是有的时候人生道路上，比如说会显示说你会有不好走的路，但不好走的路上有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即使前方很困难，保持良好的心态，带着戏精的状态去，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感谢心宇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嗯， 也谢谢月月这两天的代班，很开心， 很荣幸可以跟大家一起。 Okay,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明天是王爽和孔文了，也是欢迎大家早晨继续陪伴我们一首。